并不骄，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挖，让你看上一个明白，看我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 一首郑婷姐姐的《我的心里没有他》，正式开始今早的清晨爽利节目。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5:11的了，听着的有由钱佩佩为你主持的清晨爽利。当然你应该是听着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是第五台的频道。提提你了，今天的日子就来到2021年的12月18号了，农历就是11月10日，不是一个月圆的日子。室外气温比昨天应该是冻了一点，应该说凉了一点才对。17度，相对湿度 64%， 今早上有些风，落街的时候都觉得有些清凉的感觉。当然亦都天文台的朋友一早已经说给大家听今天是会清凉，所以今早上佩佩出门口的时候都特别是穿多了一件衫的。你现在会不会刚刚起身？刚刚起身的话记得都披返件衫，有时坐下坐下不觉冻就冷亲的了。 我要你为明天歌唱，我带着泪珠切切盼望。我去了，我去了，明天的花儿香。我去了，我去了，明天的太阳一样光。 愿此朝。 同样带来的有郑婷姐姐的这一首《明日之歌》啊，咁啊，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先啦。可能大家都会关心下啊，这个台风究竟点咧？咁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咧，正影响华南啊。喺上昼五点，强台风雷伊集结喺西沙之东北偏东约2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8公里，横过南海南部嘅。咁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天气系干燥，早上系清凉，日间咧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咁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风势系会颇大。明早咧系清凉，而星期一、星期二咧系会多云有雨。室外温咧而家系17度啊，相对湿度65%啊。咁啊，今朝早真系清凉咗啲嘅。咁啊，不过好彩都仲系干嘅。咁但系星期一、二咧又会有雨。咁啊，相信咧星期一、二可能就会都会天气都系麻麻地噶啦。咁啊，至于头先讲到呢个台风咧，咁啊啱啱亦都上咗呢一个嘅天文台嘅网站嚟望一望啦。咁确实咧喺而家嘅走势里边咧，仍然觉得佢系同香港有一个好近嘅距离嘅。咁究竟佢又会唔会再转弯，然之后再近啲咧？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啦。咁唔使担心，因为咧喺过往咧，啱啱寻日就有听众朋友喺呢个留言区嗰度咧，就即系留咗言俾佩佩，就话原来对上一次喺12月打风咧，就应该系1974年嘅时间，哇！真系好耐世纪之前啊！ 呸！祖皇帝，你在行，这话说得太荒唐，什么神你都听过，没听过皇帝这一行， 没听过皇帝这一行。 做皇帝要专长，我做皇帝比人强，世代祖传有名望，办起来准像唐明皇。 唐明皇胡子长，那赤白唇红嘴上光，一点都不像唐明皇， 做一个太监倒相当。 难道你见过皇帝的面，知道皇帝胡子长？ 虽没见过张皇帝，可见过犀利的唐明皇。你没有胡子总不像，只有把假的装一装， 装一装。 带来咧有郑庭加上江宏嘅呢一首嘅《扮皇帝》啊！哇，其实今朝早咧，大家就有冇留意到已经播了好几首郑庭姐姐嘅歌？其实今朝早咧系好想播呢一个《扮皇帝》同埋《戏凤》。咁啊，谂下谂下啊，既然都有两首歌啦，咁不如都带嚟郑庭姐姐好多首嘅经典嘅作品啦。当然啦，你话黄梅调嘅作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谂起呢两首，即系头先嗰首嘅《扮皇帝》啦，同埋跟住呢一首嘅《戏凤》啊。 人潇洒，心温存，我有一丝无忌。 十岁还没定过亲。 哎，你在做什么？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卖酒的风情好，比酒更迷人。 我们卖酒做一身，不懂爱也不懂情， 为什么坐立难安睡不宁？ 你说爱又弹琴，春蝶是什么心？奶又不安分，送你进衙门。 别胡说，快去扫地。 人家的双发被你铺得满天星， 满天星加连章，皇帝提的是皇后绣的房。 你假戏当真真，欺君罪罪不轻， 点名叫龙凤，难道不欺君？你貌美丽，你心聪明，一见就倾心，再见就钟情。你愿意，我带你进京城，我和你双双对对黑龙岗，深宫上院度晨昏。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别以为美龙镇上好欺人， 来自1959年的这一套的江山美人电影里面找到的这一首歌，有戏凤，当然有郑庭加上江宏的歌声。其实郑庭姐姐真的有很多首好的歌曲，这一首都是其中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 痴地等我哋有静婷姐姐嘅歌声。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想的是你的吻，留不尽相思的吻，道不完离别的恨，梦中梦问沉沉，你让我 其实讲起等待咧，佩佩真系好怕等待。无论嗰件事系开心又好，唔开心都好咧，一等待咧，个心咧就系十五十六好忐忑噶啦。无论你话迎接紧某一样开心嘅事，咁你又会好想快啲到啦。一啲唔开心嘅事咧，又好惊佢会来临。所以其实我都几怕等。咁啊，有啲嘢就唔使等嘅，因为有啲嘢咧系可以主动做嘅。咁啊，例如咧就你可以今朝早起身主动啲去做个丰富嘅早餐俾屋企人食啦，又或者可以主动啲去今日咧就打电话俾你啲朋友，咁啊约下佢哋啦。好多嘢咧都唔好等，因为咧主动出击咧先至系可以令到件事唔使咁耐先至得到结果嘅。咁呢个时候你都唔需要等，系咩呢？因为我哋马上咧就会送上咧就系五点半嘅新闻简报，绝对唔需要等，只需要咧你继续留守喺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嘅旁边，咁啊自然就会听到啦。好，我哋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香港女泳手何思培在短池世锦赛晋级100米自由泳决赛，将会在香港时间星期六晚十点几争夺第二面金牌。何思培在初赛游出51秒97，以最快成绩晋级准决赛。 他在准决赛以51.82秒再次取得小组首名，总成绩排第二晋级决赛。何思培在之前的200米自由泳以1分50秒31刷新世界纪录夺冠，亦是本港泳坛史上首个世界冠军。政府公布，按全球最新疫情发展，将会在本月20日凌晨零时起，指明黑山和波兰为 A 组指明地区，收紧相关抵港人士的登机和检疫要求。因应黑山和波兰确认发现 Omicron 个案，21日内曾经逗留当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香港居民必须要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并持认可疫苗接种记录才可以登机回港。抵港之后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21日强制检疫，期间接受6次检测，并需要在第26日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强制检测。美国辉瑞药厂预计新型肺炎疫情可能要到2024年才结束，新冠病毒到时将会过渡成为一种地区性流行疾病，就好像流感一样，不再是全球大流行，实际时间取决于疾病演变、治疗效率、疫苗部署和公平分配等。另外，辉瑞又说现正研究为2至16岁未成年人士接种三剂低剂量疫苗，在专门开发给2至4岁儿童的疫苗，免疫反应较预期差，影响审批进度，相信要延迟到2022年第二季才申请紧急使用授权。在应对 Omicron 变种病毒方面，辉瑞说正研究一个改良版本疫苗，预计下月会进行临床试验，但目前仲未确定是否有这个必要。英国卫生安全机构数据显示， Omicron 变种病毒患者感染家人和其他人的比率较 Delta 高。数据显示 18% 的 Omicron 患者会感染家人， 9% 会感染其他人。至于感染 Delta 病毒，就有 10% 患者感染家人， 3% 感染其他人。另外，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研究显示，重复感染 Omicron 的机会高于 Delta 5倍。新型肺炎康复者抵御 Omicron 的比率只有 19%。 研究亦都发现接种加强剂后预防出现重症的保护率达到 85%。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65点，下跌5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20点，下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2，日元113.7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89，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47美元，卖出1,799.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听朝清凉，星期一、星期二多云有雨。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

叶振棠的歌声。 如人静好气轻笑，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愁情恨怨皆多，你自无奈，几许领略到美妙逢来。从来莫说悲忧，美梦我心内，纷争不属我，快乐犹在，全无害怕惊慌，我满怀希望，今生将尽放，世事全忘。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让那天了翱翔，啊哈！那里充满希望，啊哈！找那温暖太阳。无谓再感悲伤，意志是力量，理想与豪气，美丽崇尚。如与仇恨化轻烟，世上无波浪，请君将怒愤怨恨全忘。啊哈，跟我飞往天上， 这首歌咧，相信你唔系好记得歌词都好，你都会记得下下嗰几个嗰几句嘅，系咪？咁啊，带嚟咧有卢冠廷主唱嘅《天了》，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8嘅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咧5:45发出最新嘅天气预报啊，一股强烈嘅东北季候风咧正影响华南啦。喺上昼5啊，强台风雷伊集结喺南沙之东北偏东约260公里，预料向西移，同时速约28公里，横过南海南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天气系干燥，早上系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风势系颇大。明早是清凉，星期一、二是多云有雨，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63%啊。 今天逛街散步，隐隐我感觉到街中有些空洞，急急转身探讨，原来人在看那小丑到步，街坊笑他太笨，将心送给女人，应知这种态度今天已经老土，我帮过那小丑，原是我，我闪烁上路。

一首佩佩好鍾意嘅林志祥嘅歌曲《几段情歌》。转头返嚟呢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啊。一阵间呢仲会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今日呢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敏感咳啊。唔知道你有冇啲奇奇咸咸呢，想知道系乜嘢，想知道系点样对付，一阵间留意一下啦。 你听我尽诉心中事，盼驱走你那迟疑。愿银河星星一再涌现，结聚成桥达到月儿。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要言像火灼伤了。当天不应将那份爱当做无稽，更兼拒门外。但那天开始感觉，其实你已停留在心中深深处。若你已领回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度过此一世。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谣言像火灼伤了。当天应珍惜那份爱，却淡然相送但那天开始，我渐明白到，我实情是真的需要你。若你已领回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度过此一世。若未能终生跟你相伴，我亦随着风飘走去。 蔡国强的《不应再犹豫》。 百米自由泳决赛将会在香港时间星期六晚十点几争夺第二面金牌。何思培在初赛游出51秒97，以最快成绩晋级准决赛。他在准决赛以51秒82再次取得小组首名，总成绩排第二晋级决赛。何思培在之前的200米自由泳以1分50秒31刷新世界纪录夺冠，亦是本港泳坛史上首个世界冠军。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在清晨五点，强台风雷伊集结在南沙东北偏东约2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南海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明早清凉，星期一星期二多云有雨。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64%，黄色火灾危险警报信号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 香港邻近海域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台风雷伊集结在北纬 10.9 度、东经 116.7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南海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7-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8级，西部稍后转吹旋风达10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365点，下跌5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620点，下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3，日元113.7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9，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68美元，卖出1,7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开放舞台，呈现《致明日》音乐会， 经典广东歌全新编曲、全新演绎，四位音乐高手以爵士乐形式演奏广东流行金曲。为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音乐派对， 演艺盛会开放舞台，致明日音乐会， 今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早晨阳，嚟新希望。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嚟到呢一个时分咧，当然除咗有我咧，咁啊，梗系有我哋嘅老友记啦，就系、是、老人科专科医生、香港老年学会会长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早晨。 哎呀， 哇，真系咧，梁医生啊，呢排咧就即系 cut 完，即系 cut 咗好耐啦。我相信咧，我亦都即系听到好多朋友仔咧，呢一排咧即系因为转天气咧，个个都感冒，跟住咧就个个都 kiki cam cam 嘅。咁呢啲系咪即系正所谓叫做气管敏感咧？咁应该我对症下药好啊，定系唔好理佢好咧？ 咁其实呢个天气咧，由秋天开始至冬天咧，其实我哋周围嘅相对湿度咧比较。即系低啲，即系干啊，干燥嘅时候咧，我哋嘅尘粒都比较多啲嘅，咁所以对空气里边嘅尘粒里边咧，做一啲敏感咧系较为常见啊，咁所以好多人都可能会有敏感嘅问题啦，即系鼻敏感啦，鼻敏感亦都引起会可能会咳嗽啊，亦都会啲尘粒去到。我哋气管里面会刺激气管又敏感，咁所以咧有时出街吹一吹风之后就会咳啊。咁咧呢个即系话我哋北风起吹起上嚟咧，有啲人咧就会有对个即系气温嘅改变咧，嗰、那个气管有一个所谓敏感嘅成分出现咧，咁就会有一啲嘅干咳嘅。 咁但系咁，梁医生，即系你知大家而家出街都戴口罩噶啦，唔系应该已经可以防止到啲冷风吹入诶呢一个气管嘅咩？ 咁又唔係完全可以避免到嘅天氣有改變咧，就話我哋冷熱嘅改變咧，就會容易啲會有所謂即係氣管敏感而會咳。咁即係你話佢可以係哮喘病啦，即係你一個人佢本身容易有哮喘嘅毛病咧，咁咧就未就確診嘅時候咧，佢可能會時時咧就會有時會咳呢樣嘢啊。 哮喘唔系不嬲，我哋讲纤气嘅朋友仔先至系哮喘嘅咩？ 咁我要睇系咩类型嘅人啦。细蚊仔又会，中年人又会，老年人会有，有唔同嘅年龄嘅人咧都会哮喘。通常咧细蚊仔咧就会哮喘一顿就会好翻啦。去到成年期佢就会正常。咁跟住咧可能去到五十零岁开始咧。有部分人士会有所谓复发啦，咁所以话你持续嘅咳嗽，咁啊可能系一个哮喘嘅复发，因为咧当个气管收缩嘅时候咧，即系就会有呢个咳嗽呢样嘢噶啦。咁当然就佢可微喘，但系唔系佢原来咧气管收缩嘅时候咧个症状可能系咳嗽。咁咩事个咳嗽咧？其实比较多咧系我哋见到如果哮喘患咗哮喘嘅人士咧。比较多咧系夜晚黑嘅时候，佢咳到醒吓，咁呢个系早期嘅症状嚟嘅。 咁如果唔系夜晚黑咳啦，佢系由朝都咳到晚嗰啲，咁又点样即系计算咧？佢系咪都系气管敏感咧？咁 都可以气管敏感嘅，即系话我哋有啲人咧，净系夜晚咳咧，咁已经系都会令到我哋关注到佢乜嘅哮喘嘅问题。咁当然咳嗽都唔同原因啦，我哋可能啲感染啦。咁有啲时候咧，我哋系。呢、这个即系感冒，感冒之后我有唔同嘅上呼吸道感染嘅机会啦。咁当然喺呢两年嚟讲系少咗好多，即系流行性感冒啊，基本上消除咁就系咁。但系仍然咧有小朋友翻学嗰啲，我哋都会见到咧较容易有一啲上呼吸道感染咧。咁佢染到啲上呼吸道感染之后咧，其实个气管咧都会受到感染嘅。感染之后气管未系。完全復原咧，咁就會有一個持續嘅咳嗽咧。咁呢啲持續嘅咳嗽咧，就可以即係維持幾個星期至個零月都得㗎。 嚇，真係可能咳好耐、好耐、好耐㗎。 同埋呢啲係比較多係所謂乾咳啊，即係佢冇痰嘅。但係因為呢啲就係個氣管本身。即系觉得自己唔舒服咁咪，即系会咳出嚟咁咯。 咁如果真系要咳啊，系我哋轻力咳好啊，定系大力啲咳晒佢出嚟好咧？嗱，因为大家都讲，即系咳药水有啲系镇咳噶嘛，有啲系要你咳咳咳咳咳晒佢。咁究竟如果我有呢啲气管敏感，我系忍住唔好咳啦，定系都要咳下细细力咳啦，定系大力啲咳好咧？ 嗱，你讲啱啊！我有两类型嘅一啲嘅咳药水，一类咧止咳。即系啲药物嘅成分咧，令到我哋咳咧系减少嘅止咳。另一类咧，就是、令到如果你有痰嘅时候咧，容易化啲痰咳出嚟。咁所以呢两类嘅咳药水咧，就要睇个情况噶。即系话，如果佢系有痰，嗰啲痰咧亦都系一啲感染嘅成分咧，其实我哋宁愿咧。 你啲将啲痰咧佢咳晒出嚟。 嗯。 咁第二咧，就话止咳，止咳咧就纯粹佢可能啲敏感性嘅咳，咁啊止咳药咧就系、是、令到佢咧唔会嗰个敏感停份，咁、 嗯、 所以又两类唔同嘅药物嚟噶。 嗯嗯，咁 通常止咳嗰啲就系类似我哋伤风嘅时候食嘅，即系药物就话即系止鼻水一样啊，止咗佢啲敏感性，咁咧就减低佢个咳嗽啦。 嗯， 咁即系干咳好多时咧。都会用一啲较为系止咳嘅药物嘅。 嗯，好啦，你知啦，咳咧就可大又可小噶嘛，系咪？ 啱啊，啱啊。 咁即系普通咳，大家就会觉得系感冒啦。咁如果咳得耐咧，又话会气管敏感哮喘，其实咳都可以系好严重嘅病噶。我点样分别嗰种咳系一啲严重嘅病啊，定系普通上呼吸道感染遗留落嚟嘅敏感咧？ 咁咧就要睇下个症状啦。咁其实咧就系、是。有啲人咯，我哋头先讲好严重咧，有啲人嘅纯粹咳咧，就系、是、因为啲所谓即系气管嘅肿瘤啊，即系癌症啦、啊，咁都系因为喺嗰个部分突然间有个肿瘤，佢咪顶住咯。顶住嘅时候，佢有一个即系身体一个自然反应，好似要咳咗佢出嚟。咁啊咳嘅咳唔出啦，咁啊成日都咳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原因嚟嘅，不过呢个都系占。絕大部分咳嗽嘅人士一個好少數嘅啫。 咁肺癌啦，大家都最擔心啦。咁點即係通常大家講肺癌，其中一個症狀係講咳噶嘛。咁一咳得耐，你就會亂咁胡思亂想噶啦嘛。 係咁都會嘅。咁所以你頭先話，究竟我哋需要做咩檢查？咁譬如話，我明顯地咧係一個上呼吸道感染之後。而引發嘅一啲嘅持續咳嗽咧，咁有時會咳得一個兩個月都唔頂嘅。咁、 嗯、 當然呢一類咧，咁佢基本上咧就我都可以觀察少少時間嘅。咁、 嗯、 咧、 嗯， 但如果係冇乜情況嘅症狀底下，即係冇感冒過，突然間呢排嘅咳係乾咳，咳極都唔停得到，食藥又唔得嘅時候。咁你就可能要做啲檢查咯，咁檢查基本上可能照 X 光啦，但就咁喎 ，X 光又唔係一定照得到嘅喎，因為佢會隱藏啊，匿埋 咗 係，即係佢會喺佢個心後邊啦，即係你照普通 X 光，即係個氣管或者個肺未必見到一粒嘢，或者佢氣管度，咁你更想嘅咧就係話，我想知道就電腦掃描啦，電腦掃描通常都比較清楚嘅，咁所以呢個。就俾我哋睇到，不過係咪個個咳咗一個月就要做咧？咁、就當然咧，佢要睇咗醫生。醫生佢覺得即係機會有幾大啦嚇。咁、呢個都係我哋需要諗嘅。 咁除咗即係你講緊咳之外啦，咁學你講，大家都最驚係即係生瘤啊嘛。 係啊。 咁除咗咳，仲有啲咩？如果我發現我有呢啲其他症状，咁你就要即系留心啲啦，咁样咧。 咁当然咧，就系喺个肺肿瘤里边嚟讲咧，好多时话啊，你咳咳嗰阵时有少少血出嚟咧，咁你就特别需要小心啦。咁咧，因为点解有肺肿瘤嘅容易会有咳嗰阵时候有血咧？因为个肿瘤好多时嗰个表面咧就系唔系圆滑嘅，咁佢有少少即系损咁嘅，咁所以有可能会有少血啦。咁另外你又话。有冇其他嘅症狀，包括即係胃口唔好啊、瘦咗咁啊？嗰啲可能比較遲啲嘅啦，因為我哋見到好多肺癌嘅病患者，可能發現嘅時候都後期，因為佢未必有症狀。換句話講咧，如果佢有肺癌又有咳嗽嘅症狀咧，咁反而係好啲嘛，早啲發覺。其實好多個肺好大個噶嘛，那個癌症如果喺外圍咧。其实要生到好大，或者已经扩散都见到嘅。 咁即系话防不胜防，所以其实就每年去做身体检查，或者要留意住自己嘅磅重，留意住自己嘅情况，咁或者有一个熟悉你嘅家庭医生系好重要啦。 啱啊，咁所以咧，其实你有个家庭医生睇住你啦，咁你就即系定期一啲检查啦。咁你可能问。咁我每年照次 X 光又系咪可以揾到有冇早期嘅肺癌咧？咁又未必帮你揾到。 一年先照一次，可能你照完之后先嚟咧。 同埋佢亦都会匿埋啊。 系咯。 咁系咪每年都做次电脑扫描咧？咁又系即系有争论啊。 系。 即系你 照是不是照得到咯、 嗯 啊、所以又不是一定出现嘛、 嗯、 即你是不是需要做因为要吃电嘛、嗯、是没事又不需要吃电、啊、所以咁当然就说有家族的病例譬如家人有一些的肿瘤大腸癌啊肺肿瘤啊有部分的肿瘤呢有遗传性的。 嗯。 咁嗰啲嘅家族成员呢咁就可能要早少少做一啲嘅即係对于癌症嘅一啲嘅即係检验。 嗯。 咁呢个呢又係由医生去帮你评估啊、 嗯、 觉得你係咪值得做多啲囉係咪 咁啊总之就唔好自己顾顾下啦都係搵医生最紧要啦。咁但係啦头先讲返原始啦。咁啊，真係咳咗好耐喎。咁通常都叫大家唔好飲凍嘢噶嘛，係嘛？咁除咗唔好飲凍嘢，有啲咩可以做令到佢慢慢慢慢唔再敏感咧？ 哦，咁我啲就話我哋睇下嗰個即係室温啦，同埋我哋啲空氣唔好咁乾燥啦。屋企可以做用翻一啲嘅空氣清新機啦，或者喺冬天好乾燥嘅時候加少少濕咧。 嗯， 咁呢啲咧好多時咧對嗰、那個。即係敏感方面有幫助，咁呢啲都係一啲方法。咁當然我哋亦都太刺激嘅食物要避免啦。咁、我哋好似佩佩中意食辣嘢咁，你唔好食咁嘅辣嘢。 打邊爐呢啲咁熱氣又唔好搞啦，係嘛？ 都唔係一定咁嘅，就係辣啲係緊要啲嘅。打邊爐又唔好熱氣嘅，不過打邊爐可能有好多嘅壞處都唔定嘅。 係啊，講起打邊爐，不如下個禮拜我哋同大家講下打邊爐有咩壞處啦，好唔好？ 好啊，好啊。 好，咁下星期再見啦，梁醫生，拜拜。 拜拜。 是无从摸索你，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凭一丝将我与你爱意共连，如今你将我的颈链挂于身处，虽则得到相见，可惜你时常仍身在远。虽则闪起爱火，但又避开我，迷惑我，迷惑我，令我苦痛心，更想你，想你。明白我对你已经死心塌地，但你偏偏待我不冷不热，没法能明了人心理。总是无从摸索你，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如果你一脚踏上了两渡船，还请你将我的颈链去抛远，应该懂得分寸，再不要茫茫然心未决。再讲出结果，自问是否爱我，提示我，提示我，莫要枉我一世等你，等你。再不要茫茫然心未决，应该讲出结果，自问是否爱我，提示我，提示我，莫要枉我一世等你，等你。明白我对你已经死心塌地，但你偏偏待我无从摸索你，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 如头先喺节目里面讲咧，等系真系好折磨嘅。你话即系呢一种鱼龙咧，真系唉，千祈唔好再有啦。咁啊，好似歌词里面讲啦，即系有忽冷忽热咁样咧，就真系好难搞嘅。就好似我哋啲天气咁啊，忽冷忽热啊，真系好难搞。仲要啊，干燥嘅天气咧就更加难搞啦。因为咧，头先阿梁医生都讲啦，个喉咙会敏感咳啦，系咪？咁亦都可能皮肤会干燥啦。天文台咧啱啱发出咗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室外温17度啊，相对湿度62%啊。咁啊，提提你啦，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2月18日，农历咧系正啊，唔系正月，11月15日，好想快啲过年啊！一讲起即系过年咧，因为我已经开始喺度准备。是学习整整呢一个嘅萝卜糕，所以咧突然之间咧就好想快啲过年啊！不过当然啦，圣诞都未过，下个礼拜先系嘛。听到首歌翻嚟就会差唔多到早上嘅6:30啦。 遥望你身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色双双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你会跟我相堕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听过咧有蔡枫华主唱嘅《倩影》咧，咁啊望个钟咧真系好快到呢个上昼嘅6:30钟啦。咁啊当然啦，即系话今日嘅节目咧，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咁啊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呢一个嘅下个星期四啊，即系呢一个嘅12月23日啦。咁啊喺呢度咧，当然要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啦。除咗呢个圣诞节之外，下个礼拜咧仲有冬至啊。21日就系冬至啦。约咗屋企人食饭未咧？咁啊，但系都要拭目以待，就系我哋。这个强台风这个雷伊究竟会不会来香港行一转呢，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啦，希望他不要来，是不是最重要呢就是这几日假期都是天气好，心情自然都更加好啦。好啦，网中真的要跟大家讲声再见，一定你下个星期四同一时间我们是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政府一直同内地相关部门就选民从内地返港投票安排，包括最新防疫要求，紧密沟通。按深圳方面最新防疫要求，五类人士不能够前往深圳，包括处于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过去14日有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旅居史人员，过去14日有中风险地区所在院旅居史人员，正实施居家健康监测管控措施的人员，和三个月内曾经确诊新型肺炎的人员，即使是已经成功登记选民，如果属上述人士，投票日不可以在边境管制站票站投票。选举事务处已经以电话、短信和电邮通知所有已经登记在边境投票的选民以上信息。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个案就新增2宗，患者都是货机机组人员。本港至今录得11宗 Omicron 个案，前日公布怀疑感染 Omicron， 要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的36岁国泰货机机师，他住在油麻地碧街长兴大厦，当局在强制检测行动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有居民说不是很担心，而这名机师在潜伏期亦都去过多个地方。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未来14日仍然是危险期，要再观察，又建议收紧货机机师检疫安排，安排机师工作一段较长时间，经14日检疫之后才返回社区。美国辉瑞药厂预计新型肺炎疫情可能要到2024年才结束，新冠病毒到时将会过渡成为一种地区性流行疾病，就好像流感一样，不再是全球大流行，实际时间取决于疾病演变、治疗效率、疫苗部署和公平分配等。另外，辉瑞又说现正研究为2至16岁未成年人士接种三剂低剂量疫苗，而专门开发给2至4岁儿童的疫苗，免疫反应较预期差，影响审批进度，相信要延迟到2022年第二季才申请紧急使用授权。在应对 Omicron 变种病毒方面，辉瑞说正研究一个改良版本疫苗，预计下月会进行临床试验，但目前还未确定是否有这个必要。英国卫生安全机构数据显示， Omicron 变种病毒患者感染家人和其他人的比率较 Delta 高。数据显示 18% 的 Omicron 患者会感染家人， 9% 会感染其他人。至于感染 Delta 病毒，就有 10% 患者感染家人， 3% 感染其他人。另外，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研究显示，重复感染 Omicron 的机会高于 Delta 5倍。新型肺炎康复者抵御 Omicron 的比率只有 19%。 研究亦都发现，接种加强剂后预防出现重症的保护率达到 85%。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明早清凉，星期一星期二多云有雨。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 6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18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香港女泳手何思培已经成功以第二快的成绩晋级短池世